天空依然明朗，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国际优惠没赶上，别急别急，10月14日来百得利亿装奥迪，金秋实惠势不可挡，购车就享万元大礼，这次千万别错过哟。抢订热线5965-9999。11大放假，优惠提前享！涿州东风日产启辰专营店9月23日，11超抵团购聚会来袭，进店购车即享6重大礼，最高减免4999元购置税，详询0312-366-9210。昌河铃木邀您共享金秋聚会，昌河 Q25、Q35聚会外援，昌河铃木全息首付5000元开回家，还不动心吗？买车到金发，涿州市107国道西后段78号金发昌河 4S 店，抢购热线0312-366-6565，0312-366-6565。 959资讯快报。 10月1日起，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与方法正式实施。办法详细规定了新的驾考评判标准，既有新增考评项目，也有评判标准修改和删除。驾考新规包括以下新增6个挂科项目：一是倒车入库限时210秒，超时挂科；二是侧方停车限时90秒，超时挂科；三是过路口不主动避让行人，直接挂科；四是开门前不回头看，停车距离路沿过远，挂科；五是转向不打灯，打灯少于3秒即转向，挂科；六是坡起停时车身距离边缘线50厘米以上，挂科。河北博士后创业基金10月正式运营，该基金主要用于支持落户固安新区和河北省境内的博士后成果转化项目，目前已形成博士后创业基金投资项目库，储备预投资博士后成果转化项目1550个，涵盖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网联汽车、轨道交通、机器人、交通大数据、新器材等7个领域，预计受资助项目可获得100万至500万元资助。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第5次修订发布，自2017年10月起正式实行。此次修订放宽了对于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的管理规定，允许航空公司为主体对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影响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和使用政策。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也许会有人爱我，可惜

过艳丽到底，颠倒做受摧毁不费收，你做我的爱。

since day. 让凌乱的脚步迎着你我各奔西东，没滋味，像淋漓的刀斧，我独自在风雨中。 悲伤。